好，世界呢就係风云变策啦，咁香港亦都唔例外喎。咁上个星期呢，咁港人终于实现咗我哋长久以来嘅愿望啦，就係呢个8号啊，咁八号风球阿尤特呢就吹过嚟嘅，其实都係啱嗨过嘅。 喺度嗌緊8号爆马。 係冇错，大家都係8号咁样嘅。 挂咗超过12个钟头。 係冇错，咁 结果呢 咪仲日间。 由夜晚由凌晨开始点零钟挂到晏昼呢就1:40。结果点啊， 果呢咁当然我哋有半日假放啦，咁有啲好彩啲嘅咪一日假囉。 咁睇你喺边个机构做啦。 咁唔对呢样嘢亦都非常影响香港经济喎。 喂嗱咁啦，即係等咗咁耐啦，传说呢香港呢有道力场就好劲嘅，叫做理事力场。咁呢有理事力场存在嘅一日呢，大家都好难呢台风假期嘅。喂系咪即係全民嘅撤资令到呢个力场呢嘅影响力嗰啲磁力係減退呢吓？ 嗱，個力場咧就保護緊我哋香港嘅生產力，哦、就冇令佢唔好降低。 即係講就咁講啫。其實咧，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咧，就真係好啱嘅。年我唔係年初一啊，我唔會成啊，點解成日諗住過年嘅啦？即係我真係好中意過年嘅。咁啊，星期一嗰日仲陽光猛烈。咁聽講呢個亨利哥哥呢仲帶咗游水褲呢返嚟 office 㗎啦，準備晏晝呢就去呢個淺水灣游水添，係咪亨利 呀？諗住去游水㗎嘛，咁我平時都係㗎嘛，我收工都係可能去海邊咁買嘢㗎嘛，咁我都感覺唔到有咩特別大嘅風嘅，咁但如果你所謂講嗰個理事力場呢我諗李生比較介意嘅就係、是、真係如果打風呢佢其中一盤生意呢就可能真係會停止運作嘅，就係貨櫃碼頭。咁成日我哋所謂歷史力場，我估都係呢樣嘢啦。因為有時而家都係冇話打八號風球啦，去到三號風球嗰時碼頭已經停止交收㗎啦。 咁當然啦，咁嘅呢個咁嘅八號風球呢咁影響嘅梗係經濟啦。咁其實呢咁世界嘅經濟同埋呢個咁嘅香港經濟呢都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呢這個節目呢就諗住有別一般嘅財經節目，諗住輕鬆啲啦，另類角度。咁想為大家帶嚟唔同嘅財經嘅資訊嘅。咁其實呢我哋今日呢就搵嚟呢，咁有我喺大位啦。咁其實呢我就開頭見尾嘅啫，就冇乜嘢咩意見呀咩分析。 唔好啊大家等你嘅呢個精辟分析㗎。 冇啲乜嘢嘅。咁其實呢又請到安东尼上嚟啦。 大家好大家好。 係冇錯，就為我哋帶嚟啲匯市嘅消息啦，咁金股匯價，咁其實呢匯市呢叫比較公平啲嘅遊戲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從中聽下安東尼嗰個精辟嘅分析啦，咁亦都有道比喺度嘅，咁道比呢就係、是、呢知道啲通識啊時事啊歷史啊比較熟啲嘅。 嗱我都係拋磚引玉㗎咋。 咁又希望由呢、這個政治經濟學嘅角度去睇返成個世界嘅局勢係點樣啦。咁當然呢啲咁嘅理論層面嘅嘢咁講太多，咁大家嘅聽眾都唔係太明白啱乜嘢，咁當然搵到亨利上嚟啦講返咁咁實際操作一個做生意或者係我哋去做盤生意啊商人啊咁點樣去操作嘅呢，咁希望可以擦出啲火花啦，我哋四位喺度啦。咁其實我哋嘅節目呢個名叫做經匯天下啦，咁都好老土啦，咩咩天下咁样嘢。咁其实经汇咁即係取其首两个字啦，经当然係财经啦经济啦，希望为大家讲到最新嘅或者最独到嘅财经嘅资讯，咁尤其喺世界宏观嘅经济方面啦。咁咁汇点解咁强调呢，汇即係汇市啦汇率啦，咁其实呢就即係话呢主要安东尼呢就主要为大家去预测或者系教大家点样去炒卖呢啲咁嘅唔同嘅货币。咁因为呢个游戏比较公平啲㗎嘛，亦都冇咩大家庄家，大家庄家都系呢、這个国家㗎啫。咁希望就喺呢个角度出发呢就为大家带嚟前瞻性嘅消息啦。 咁开场白啦， 咁废话讲太多。 咁讲下我哋今日主题，我哋呢其实呢最重要都系安东尼啫。安东尼啊。喂，今个礼拜过去一个礼拜汇市里面有啲乜嘢呢精彩嘅嘢，或者有啲咩启发我哋人生呢？ 其实上个礼拜嗰个股市同埋汇市都系有少少奇怪。点解呢？因为通常嚟讲呢个股市同埋其实唔系汇市，系债市。股市同债市咧都系会有一个 大家相反的關係，就是通常股市升的時候債就會跌的、啊、債升的時候股市就會跌的， 此消彼長、啊、 但上個禮拜有一樣奇怪呢，就是你見到美股美債全部都跌到一鋪一鋪、 哦、即是一反常態， 是的、啊、沒錯，即是那個關聯性呢其實已經好像消失了、 嗯 啊、美股上個禮拜呢是創了今年最大的單周升幅、啊、單周跌幅、 嗯 啊、美債呢沒有受惠到，因為通常来讲，如果你股市跌的话呢，因为避险的关系呢，啲资金应该是走咗入个债市里面避险、 嗯。 而令到个债市是升，而嗰个债息即是债市是跌，而即是债价跌而债息升。但是上个礼拜呢，股市虽然跌到一扑一碌，但是啲债呢同样都是跌到一扑一碌。 哇，咁即是话呢。 常态喎，即是传统来讲呢，我哋通常都会諗呢金股汇债。咁呢四个唔同嘅金融嗰、那个市场咧会大家会有互相嘅或者正比或者反比嘅关系嘅，咁啊听翻你咁讲又好似唔系上个礼拜，完全违反咗教科书入面所讲嘅嘢。 嗱、有部分嘅嘢咧，嗱、都个关系都仲存在，譬如好似嗱、你所讲金股汇债，我系讲咗股讲咗债啊，嗱咁你好似个汇咁，美金上个礼拜咧都系大致上咧都系跌嘅，嗱、都系比较偏弱嘅，咁但系咧个金咧啊。就是升的，咁呢样嘢就係好正常喎，因为通常嚟讲金係用个美金嚟做一个货币单位。咁、 嗯、 如果係美金走势係弱嘅话呢，金升係正常的。咁而上个礼拜嚟讲呢，真係好耐未见过啲金啊同埋啲银啦係升，即係係有咁光芒四射嘅表现。 哦，即係完全呢都係点讲呢，同嗰个传统我哋諗法都係有不相干嘅 吓，系啊，其实点解嗰个债市、嗰个债市同埋个股市啊，居然会系同步上同步落咧？其实而家大家金融市场嗰度咧，大家都睇咗一样嘢，就系、是、九月嘅时候咧、嗯，啊，联储局会唔会真真正正系出现一个退市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而家联储局咧就每个月都买入咧就850亿嘅美债，咁包括咧就系450亿嘅就系国啊叫 treasury 啦。就是国库债券啦、 嗯 啊，而另外400亿咧，就是所谓的 MBS， 就即系、就是、按揭抵押证券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嗯。 啊，咁如果佢真真正正系啊实行一个退市，即系话即系而家讲就系九月开始就会 减少嗰、那个呢、啊這个格罗斯呢、這个债王咧，甚至推测咧九月退市咧。達到80%機會，哇！ 嗱、 啊， 其實 甚囂塵上啦。 係啦，其實 market 啊，嗰啲分析家嚟講咧，啊，之前嚟講應該係預測咧，就係有75%嘅人預測就係話九月會退市。係。咁但係經過咗上個禮拜之後咧，好似啊認為都九月可以如期退市嘅人咧，係減少咗，應該去到66%，即係三分二咁上下啫。 嗯。 啊，咁而究竟？聯儲局退唔退市，而家個市場嗰度咧都仲係眾說紛紜。咁喺呢個啊咁唔明朗嘅前景之下咧，亦都出現咗就係話個股市就因為個大家推測會退啊會退市咧而跌。啊，因為你知道就係話個流動資金減少咗嘛，咁對股市嘅不利啦。啊，咁但係個債市咧唔因為嗰個退市而升喎。啊，即系个债息就升咗上去，但系个债价就跌咗落去。 咁、嗯、奇怪， 啊、即系表示话、嗯，其实啲资金咧，亦都冇涌到入去个债市嗰度。 咁去咗边度咧？ 啊，咁嗱，话俾一个数据大家啦，就系话上个礼拜咧，美国亦都公布咗嗰个资金嘅流向嘅。 嗯。 咁六月嘅时候咧，佢净系嗰个国库债券咧就流失咗400亿。而嗰个其他啲啊，即系叫做 agency debt 啦，即系嗰啲啊机构嘅债券啦，啊就流失咗90亿，美股咧就流失咗260亿，而嗰个所谓嘅机构发行嘅票据咧就流失咗70亿，啊咁佢所流失里面咧，其实已经系连续5个月噶啦，咁点解会流失咧？应该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啲資金真係開始由美國嗰個撤走，即係 會唔會翻返去新興市場？ 係啦，即係話啊，以前嚟講就係話你個世界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咧，啲資金都會走咗去美國，尤其是走咗去美債嗰個避險。但係而家因為咧 聯儲局有機會退市，即係有機會減少買債，大家都驚住嗰個美債咧就會失咗支持，所以其實啊，中國啊、香港啊、日本啊呢啲美債嘅主要買家啲投資者咧，其實係陸續減少手上嘅倉嘅，咁所以亦都出現咗美債跌，美債跌而知息升，而美股亦都跌嘅情況。 嗯。咁會唔會係由於上個禮拜嚇，因為都嚇兩個即係日本同埋歐洲嘅公布嗰、那個經濟數據都係比較好喎、啊，咁會唔會因為嗰啲呢個原因，所以啲錢就翻翻去呢啲地區咧？ 其實而家數據咧係會影響到嗰個美，即係美，即係美國數據就會影響到聯儲局究竟會唔會退市。 係。 咁大家亦都會及住咧，就係話譬如歐洲啊、日本啊，佢哋個經濟究竟有冇好到咧咁？咁上個禮拜即係好似你所講啦，就日本啊同埋歐洲咧，就公布咗第二季嘅 GDP 即係經濟增長嘅數據。 嗯。 咁係咪真係好咧？咁其實咧，就如果喺日本嗰邊嚟講咧，佢按季就增長 0.6%， 按年增長 2.6%， 其實咧， 即係過廿年都好似冇試過呢咁嘅高位㗎啦，已經係。 其實唔係嘅，比起第一季嚟講，佢係倒退咗，因為第一季咧就經修訂咗之後咧，就按季升 0.9， 按年咧就升 3.8 嘅，咁其實比起首季嚟講咧，係個增長步伐係放慢咗，咁但係起碼嚟講，我哋都知道日本以經濟已經沉咗成廿年嘅時候，你可以連續幾季都有增長嘅時候，呢件係一件大大嘅好事，所以亦都唔需要理會究竟佢個步伐咪放緩，只要佢唔係持續放緩嘅話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即係叫做咩咧？叫做安倍經濟學咧，其實已經係仲喺度發揮緊作用啦。 嗯，但係佢嗰個債務啊，相對個 GDP 嚟講，即係有240% 嘅喎， 其實 都好高嘅喎，嗰個杠杆比例都。 其實如果對於金融市場有啲認識嘅話，其實日本嗰個負債比率咧，即係相對佢個 GDP 嘅比率咧，的確的而且確係全世界最高嘅。咁、但係佢係唔危險嘅，點解咧？因為日本嘅國民 食曬 咧，冇錯啦，佢 係自己債嘅， 自己嘅國家嘅國民同埋國內嘅企業咧，係買咗九成以上嘅90%嘅，只有唔夠10%，應該係8%咁上下咧，先至係外資走入去買，咁所以你就算係日本嗰、那個國債相對於 GDP 嘅比率係2.4倍，即係240%，咁但係我哋從來都未擔憂過日本嘅債市係會爆煲，反而 外國係有用啊， 係啦，反而美國嗰邊咧，我哋就真係有少少憂慮啦。點解咧？因為雖然美國嗰個負債係 GDP 嘅100%咁上下啦，即係16萬億幾啊咁上下啦，咁但係咧美債係有。好大部分咧係由外資去吸納嘅，而近呢即係喺金融海嘯之後咧，亦都有好大部分咧係由聯儲局買起咗嘅。因為聯儲局我哋都知，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每個月買850億嘅個債券，咁當中有450億咧就係國債嚟嘅。咁你諗下聯儲局每一個月。即係佢所發債嘅規模究竟係幾多咧？即係每一個月譬如話三年通常拍債嚟講咧，就係話三年、十年、三十年就一批，兩年、五年、七年就一批。咁如果兩年、五年、七年咧，近期嚟講都係990億每一次拍債，即係每一個月。而三年、十年同三十年嘅拍債咧，通常嚟講都係650億咁上下。咁即係話佢每一個月咧，佢所拍嘅咧都係1600億咁上下啦。1600億裏面已經有咩咧？有400多億咧係由聯儲局買，即係買咗啦。咁你再加埋外國走入去買，即係實際上由佢自己本身國民或者國內企業買嘅數字其實唔係好多咯。咁兼埋就係話佢唔似得日本咁，日本咧企業買完之後咧就會擠埋一邊，直至到 maturity， 即係直至到到期。咁就財息兼收啦，叫做。但係如果美國嗰邊如果係企業買，通常嚟講咧，都係話嗰啲大行，即係譬如話摩根斯丹利啊、高盛啊、摩通啊嗰啲大行，冇錯，即係 打包出去啦。 只不過佢哋係一個承包制，就係話你賣唔出嗰啲咧，就由我負責接。咁但係佢哋接咗嗰啲咧，都係喺匯市喺一個市場裡面咧，好快脆就喺個市場裡面咧，就即係有個流動，有個 包裝性喺度。唔同嘅金融產品啊，賣翻出去啦。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對美債嘅憂慮咧，係大過日債嘅憂慮。雖然嗰個比率嚟講，日債嗰個負債比率係比較大。 即係大家對即係經過呢個08年嘅金融海嘯都知道啦，咁好多金融產品咧諗都諗唔到咧，佢最根本嗰個源頭係喺邊度嘅？咁有好多都係呢、這個美債啊，或者係房利美、房貸美嗰個債務嘅嚇。 係啦，咁我哋話翻係啦，我哋話翻轉頭啦，就話日本個 GDP 係唔係話真係啊咩啦？即係比起第一季嚟講係有少少倒退啦。咁、但係都仲係正增長，呢、這個都就係一件好事啦。咁、而歐洲嗰邊咧就真係令到人驚喜啦。雖然大家都預咗。就係話佢應該係回復翻正增長嘅，因為佢經過咗18個月嘅負增長，呢個係近40年最長嘅衰退期。咁但係咧，佢大家都估計就係話啊，佢應該係正增長係 0.2%， 但係結果出嚟咧就係有 0.3%， 比預期好嘅。咁點解咧？就因為兩個最大嘅歐元區國家，一個德國同埋法國咧，都係比預期好嘅。德國個增長咧就係 0.7%。而法國的增長咧就係 0.5%， 但法國咧上一第一季嘅時候咧係-0.2%喎， 係啊，咁 即係萎縮緊，突然間變增 長。咁所以就係話由呢兩個國家帶起咗啦，咁亦都更加令人驚喜嘅就係話歐洲國家之一咧嘅 葡萄牙， 冇錯啦，佢嘅增長係 1.1%， 其實咧就即係冠絕歐元區17國嘅。 佢三年嚟都冇增長過㗎啦， 咁 即係2010年開始到好似2013年咧都係零增長，跟住到依家無端端有11.1%咧，好開心㗎啦已經 係。係啊，咁所以咪咩咯？所以咪令到大家都覺得就係話歐洲嘅經濟咧就話好似咩咯？好似真係有翻啲起色咯。咁而上個禮拜嘅 Euro 嚟講咧，佢其實係偏強嘅。上個禮拜嚟講啦，如果其實我睇翻啲資料啦，如果相比起前個禮拜嚟講咧，你無論係 Euro 又好，瑞朗又好，澳紐又好，其實都係同前個禮拜嘅收市水平咧，其實都唔係相差太遠，反而比較有明顯嘅分別咧，就係個 yen 啦、日元同埋個英鎊。個日法而兩者嚟講咧，個日元係跌嘅，前個禮拜收9.617，上個禮拜咧就9.751。升咗百几啲啦，即係超日美今日升咗多过 1.4 yen 嘅。咁而嗰个磅呢就零零舍舍强嘅，即係远 yen 就弱啦，但个磅呢就零零舍舍强嘅，就前个礼拜係收 1.55 边嘅 ,154.96。但上个礼拜呢係收156嘅 22。咁零即係零零舍舍係多咗 1.几 个美仙嘅。咁所以如果是个汇市来讲呢，上上落落咁，但上个礼拜其实大致上都是比较偏窄幅，就只不过就是话个 yen 是比较弱，而那个英镑是比较强，这个是上个礼拜个汇市的特色咯，可以讲就是。 咁 yen 嗰方面就是虽然都是话这个有起色啦，但系就谂个安倍经济学就谂住加呢个销售税啊，都会有啲影响噶。 其实点解个 yen 系咩咧？个 yen 点解会比较偏弱？其实都唔系嘅，因为佢自从国会选举，陈安乐定即系安倍晋三嗰个政府咧，自民党控制咗参众两院之后，咁其实大家都预期咧，就系话个 yen 应该系会弱嘅，因为安倍晋三咧就一路嚟讲就系话想大即系、就是、一路逼央行印银纸， 冇错啦。 咁佢亦都系就系话即系嗰个财政政策嗰方面咧，亦都系不断推出一啲嘅刺激经济措施。咁大家都预期个 yen 嘅即系日本个 GDP 有起色咧，其实就因为个 yen 弱。我谂其实大家都知啦，好多时咧就系话啲。喺yen 强时代， 都系靠债外汇翻嚟嘅。 yen 强时代，是到一扑一碌嗰啲日本嘅企业咧， 咩 Sony 啊、Canon 啊， 冇错啦。咁近期公布嘅业绩嚟讲咧，就全部都系扭亏为盈嘅。咁而亦都令到个日本股市咧，系即系叫做曾经升过上去三年高位啊咁。咁而但係去嗰個國會塵埃落定，選舉塵埃落定之後呢，其實嗰個 yen 呢係唔跌反而升嘅。咁一方面嚟講，我相信就係話buy on rumors, sell on fact 啦，即係話你大家都預期咗嘅時候，大家都涌入去沽個 yen, 到咗真真正正落實嘅時候呢，反而多咗人走出嚟套利就平倉，咁所以令到個 yen 呢係唔跌反而係升返轉頭。 咁消化咗啦，提早消化咗啲消息啦。 係啦，咁其實如果係我哋睇翻嚟講咧，上即係譬如話，自從國會選舉完之後， 個 yen 雖然曾經去過100嘅50幾啦，如果冇記錯嘅話，之後就落翻啊，即係 dollar yen 啊，跟住就落翻嚟，咁但係大致上嚟講咧，都係喺95至100個範圍裏面咧，係上上落落嘅。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咧，最低咧就見過95.93，最高啊98.65。啊，咁而前個禮拜嚟講咧，最低咧就係95.79，最高啊99.15。即係上啊， 係包至99呢個 range。 冇錯啦，即係其實就係96至99之間咯。啊，咁而 yen 嘅特色嚟講咧，就應該係500點500點之間嘅，即係喺佢未跌穿95之前咧，啊，佢暫時嚟講佢都係會95至到100之間，即係喺呢個 range 裏面繼續上落咯。我嘅睇法就係、是， 嗯，咁歐洲亦都係啦，你數據顯示就話偏強啦。 啊，咁其實個嗱歐洲歐元區嘅經濟咧。啊、我係見個 GDP 係啊，佢真係啊扭轉咗過去18個月嗰個負增長嘅情況啊。咁但係係咪真係代表歐洲經濟係好呢？反而啊個 Euro 如果佢真係直飆上去，咁就即係代表歐洲經濟就真係好啦。咁但係佢唔係咁樣喎。咁點解呢？其實呢，我哋成日都聽過一個說話呢，就係話魔鬼在細節中。點解魔鬼在細節中呢？就係話好似歐元區嗰個經濟數據咁啦，個 GDP 係升 0.3%， 但係我哋要知道呢，佢係由兩個最大國家帶動，就係法國同埋啊德國。咁而呢件係咪一件好事呢？其實我個人就覺得就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變咗就係話歐元區個經濟呢兩極化就更加明顯啊。主要就係話你德國同埋法國經啊錄得正增長啦，係三個國家啦，就係、是、德國、法國、葡萄牙 啦。嗱，但係其他 嗰啲已經 係 係啦，其他已經係公布咗 GDP 嘅國家嚟講咧，嗱、啊，包括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即係歐元區係三哥四哥啦，仲有荷蘭啦，啊，或者係小弟弟嘅，即係啊叫做咩啦，希臘啊。啊，塞浦路斯、啊， 希臘冇公布添啊！ 希臘有，希臘第二季係跌 4.6% 嘅。 哇，好犀利！ 一年嘅 4.6%，好犀利啊！ 一年嘅， 冇错。 嗯，但系都系紧要啦。一个国家唔见咗4.6% 嘅 GDP， 系啊。咁你见到就系话，你如果你一个国家个强同埋弱系咁两极化嘅时候，你欧洲央行点样去用你个货币政策去做一个协调咧？加息又唔系，减息又唔系。即系譬如话，你经济过热个国家，譬如话好似德国或者系法国咁，你系需要去加息。去壓抑個通脹，啊、令到佢唔好走得咁快。但你一加息嘅時候咧，嗰啲經濟弱嘅國家就死曬嘅咯。 嗯， 啊，咁所以點解嗰個歐元喺嗰、那個啊叫做 GDP 出完之後，亦都唔見話點樣大升咧？其實就係咁嘅原因。 即 係 好難協調喎、啊，有咁多個即係兩極化咁樣。 即係其實兩極化嚟講咧，就只有兩個後果。啊、第一个后果呢就是欧元区真是个危机瓦解的机会就大了。 嗯。 啊即是你好像什么这样很简单。 即是不哄你 玩。有几兄弟啊你不是个个都咁有钱的嘛。如果你当你是什么的时候即是你贫富如果是太过悬殊的时候除非你有钱的大佬肯津贴啲细佬的啫。啊如果不是的话你不是一穷的细佬啊即是会令到大家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個裂痕係會越嚟越大，咁而嗰、那個令到嗰個歐元區嗰個危機咧，其實係越嚟越嚴重咯。我覺得就， 嗱咁講完呢個歐元區啦，就另外咧簡短咁講啦，就話呢個美國呢個消費信心方面咯，信心指數亦都出咗嘅喎。 係啊，嗱，其實美國上個禮拜亦都出過一啲數據啦。咁其實上個禮拜咧係好戲劇性嘅，就係話。個美金咧係創咗，即係個美匯指數咧係創咗七個禮拜嘅高位，跟住又碌翻曬落去，係喺兩組數據出之前。嗱、啊，第一組數據咧就係話佢嗰個啊新一週嘅申領失業金人口啦，咁佢就跌咗落去咧就係2007年年底啊十月之後、最低嘅就32萬嘅啫。 嗯， 啊咁。而另外咧就係話 CPI 咧係升，即係按年嘅增幅咧去到2%。咁呢兩個數據咧啊，就係話聯儲局真係有條件去做 tapering， 即係話減少個買債。係啊，咁所以令到美金咧就飆咗上去。咁但係後期後尾再出兩個鐘頭後再出嘅數據咧，就包括紐約州嗰個製造業指數啦，啊就由9.5跌咗落8.2。而嗰個工業生產即係 industrial production 嗰個咧就係、是、持平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比起 大家嘅預期咧係差，咁亦都表示就係話啊，大家開始又開始質疑啦，就係話聯儲局究竟有冇咁嘅能耐去減少佢嗰個買債咧？咁到禮拜五嘅時候咧，都啊，好似阿杜比所講啦，就出個密歇根嘅消費信心指數啦，咁就係由85.1咧跌到落82嘅，嗱、啊，咁亦都就係進一步印證咗咧，就係話。聯儲局真係可能真係未必喺九月嘅時候咧，就走去減少個買債，所以個美金咧啊，亦都係咩啦？即係暫時嚟講，其實啊，未有真真正正明確嘅方向咯。即係上個禮拜我見到啲主要貨幣嚟講咧，都係個別發展， 但係冇乜呢個相關性嘅、啊，全部都係 叫做係咯。即係好似我所講咯，就係話個 yen 就弱，個磅就強。其他嘅貨幣嚟講，相比前個禮拜，即係就算你點樣上落都好啦，啊，咁你其實大致上都維持翻同前個禮拜相若嘅水平收市。 哇！咁投資者咧要小心拿捏喎，就算唔係投資嘅咧，要了解世界進一步了解世界嘅政經局勢咧，都要等下一節啊。咁啊，睇下我哋位專家嚇阿安東尼點樣分析下下一個禮拜咧個走勢會係點嘅。 好。